好奇头条号，这样才不会错过你的好奇世界。 哎， 起床了，天哥说起床了。 起床， 你在喊谁起床呢？ 这个所有我觉得该上班的朋友们，这个点儿应该差不多了。大家起来之后，这个洗漱一下呀，精神精神，然后这个吃一顿早餐，或者是说在路上准备吃点什么东西。 嗯， 哎，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 嗯，今天是一个周四，然后大家每个周四呢都可以见到我，然后偶尔可以见到孔文，然后明天呢仍然是这个可以见到我。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些消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快餐店吧，就是现在被大家觉得都是这个油炸食品或者不是特别健康的，但是在我们的童年还是非常高级的这个餐厅。 哎，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今天早晨这个早餐啊也可能都会在他这儿来解决。 开封菜， 哎 ，KFC， 这个 KFC 呢，其实这些外来的，我们叫舶来的这些快餐店，其实进入中国以后呢，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对，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本地化的进程，而且这些年是愈演愈烈，比如说会出一些盖浇饭、老北京鸡肉卷，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了。 对，其实最早的一个代表就是老北京鸡肉卷。 对。 啊， 对， 就是 我们，这个其实是 KFC 还是比较早的开始本地化的。 对，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挺好吃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很多我们北京的朋友，对吧？因为这加的是这个炸鸡，但是吃起来是跟烤鸭的味道是有点像的。 哦， 对， 真的吗？ 你不觉得吗？ 我只有很小的时候吃过，后来就觉得 哦， 已经太罪恶了。 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面酱嘛。 面酱 啊， 甜面酱。 对，是甜的，甜口的。 哦，原来是这么的本地化。 对，你老北京鸡肉卷，这东西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对。 到时候下节目去吃一顿。嗯，就说这个 KFC 呢，现在就是又进一步的这个本地化了，不仅是本地化，它是走入了另一条很奇怪的道路，我觉得。据说杭州开了一家绿色的 KFC， 大家都知道这个肯德基其实它的这个主色一直都是红色。 对，这位大爷嘛。对，啊， 老爷爷， 对， 老爷爷， 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就是中国合伙人那个电影里，就是第一家 KFC 进到北京城的时候，那个佟大为在里边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因为那个位置他以前是个书店，然后去了之后呢，说这个，哎，老板，你们怎么搬了？说，嗨，原来我那地儿让一大爷给占了，结果去一看啊，是肯德基。 见到过大爷本人吗？ 大爷本人可能没见过， 只见到过雕像是吗？ 啊，对， 在门口。 logo， 那么这次的这个 KFC 的这个，我觉得改变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先来看一看，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图。 哎， 整个这个店看起来，它的主色调首先就是走了一个红色的反面，是用绿色来包装的。然后这个 KFC 叫 KFC Pro，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升级版 KFC 的一个升级版，然后它卖的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餐。 啊，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这个打开的这张图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份这个蔬菜沙拉，啊，有一杯这个应该是鲜榨的橙汁儿啊，对， 然后应该还是有一个汉堡或者是帕尼尼。 哦，不是什么肉夹馍或者什么卷饼之类的东西， 那就太接地气了。这个肯德基它虽然本地化，但是还要保持它这个洋气的本色，所以这次这个在杭州开的这个绿色肯德基，它售卖的一些产品包括了你可以在 KFC 里喝啤酒，然后有甜味儿的薯条，还有小龙虾帕尼尼。 小龙虾 帕尼尼这件事情， 我觉得 实在太混搭了， 是吗？这小龙虾 这些年的一些小龙虾饭，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啊。其实你知道这个最近 KFC 上的一个新款的本地化的一个食物是什么吗？ 不知道。 叫老坛酸菜鸡肉饭，应该是。对，我特意的尝过一次。 是为了配合深夜食堂吗？ 这个我不在，我特意吃过一次。你别说，味道还真不错。 是吗？ 对， 因为你还是中国味和中国的口味。我觉得是。 对，可能吧。其实，但是就有的时候，其实他开这个东西，一个绿色的 KFC 的升级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他的这个 品牌的价值和定位在这里，那起码会给消费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心，就是我在这儿吃的这个东西起码是干净的，起码是安全的。 对。 对吧、 因为它是非常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快餐店、 没错。 而且这次的这个与时俱进不仅仅是一个本地化了非常多、而且它还是把这个健康的理念放在了特别靠前的位置，我觉得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些年大家就是KFC 和麦当劳特别流行的那些年，就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吃的要求还是说我要有些油水， 对， 然后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的话去大吃一顿，对吧、就是油汪汪的炸鸡块、然后热量爆表的这个炸薯条、但是这些年大家不追求这个了，大家对吃的要求就是别让我变胖，对吗？所以这个健康餐也是影响到了咱们的开封菜。 对，没错，其实是一个首先从品牌上来讲，然后原来它的这个店面啊，然后设计的 logo 一些主色调是红色，然后现在变成了绿色，从品牌上造成一个反差，然后这个菜品上是更贴近我们， 更贴近我们，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也想是不是叫洗白呢，就是想这个为自己，就是说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印象也想改变一下。就说我也会卖健康的沙拉，我也会卖这个小龙虾帕尼尼，而且能喝啤酒这件事情我觉得挺酷的。 对，是因为这个现在快餐店里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家是没有酒类。 对啊，而且大家真的就是快餐的概念嘛，就吃完就走了，就为了吃饭才去。 对， 但是一旦有了啤酒就会觉得这里也许是一个可以和朋友聊天的地方。 对，没错，其实这个它在新升级的这个店面啊，其实整体的装修风格也和我们现在去的这个 KFC 不一样，它是一个极简的有这个工业风的。 对， 这个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大家在里面坐着呢，就是就会像我们去选择一些比如说这个咖啡馆或者说这个一些很精致的餐厅，我们不再会像就是对它的定义它是一个快餐店啊，大家这个有的时候非常挤，比如说到工作时间的时候我或者带走或者是很快的吃完之后然后就走，现在给我提供的选择是我可以买上一杯啤酒，也许不吃别的东西，我只是 也许我还可以请朋友来吃呢、 对，也可以请朋友来吃，然后大家就是喝着啤酒聊聊天，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是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的提升。我觉得紧跟潮流是一件好事儿，特别 好，因为像肯德基这样的公司、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特别关注这个顾客的需求，顾客的一个消费的心理的变化的、那这次的这个改变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吧。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个可能靠近的小伙伴们，或者是说如果去上海和杭州这个去玩的小伙伴，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就不可思议。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但是有一个点我是非常疑惑的，他为什么第一家店要选择杭州呢？ 因为杭州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啊。 其次呢？ 其次， 我是觉得这样，我是觉得因为杭州首先它不算是一个一线城市。 不算吗？ 我觉得它不算一线城市。 好吧，杭州人民不是特别答应。 杭州人民不答应，这个人观点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因为相比较比如说这个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来讲，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繁华，节奏没有那么特别快。 对，它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城市。 对对对，然后它整体的提供的这种氛围，就是大家不需要那么快，我可能改变我快餐的观念，喝一杯啤酒坐下来，是不是也选择了和它一个城市风格相符合的这样一个地方去试点？ 我觉得肯定是， 是吧？ 我觉得肯定是，而且杭州给我的感觉除了文艺之外，我觉得挺有格调的。 对对对，没错。 靠着西湖，对吧？ 对，靠着西湖边上有一家这个绿色的 KFC， 然后大家端一杯啤酒，然后看着西湖，哎，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希望这个绿色的开封菜能够快快来到北京。 对， 7月1号就已经在杭州开业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消息。这第二条消息我也特别开心， 特别都是我这个。 孔文，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啊，直播平台这个活力酒吧花椒直播间。然后天哥说，我们就疯狂点赞，然后这个让他的这个热门靠前，然后就都热闹了，人就往里涌了，这他也就不是这个快餐店了，大家买杯啤酒没地儿坐了，还得走。 我觉得人家老板巴不得这样呢。 就是， 对吧？ 嗯， 肯定是希望这个大家赶紧的涌进来，然后坐满我们的座位，有人站着更好，而且站着喝啤酒，我觉得。也挺酷的。 对， 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英国还有欧洲的一些这个啤酒屋，大家都是站着喝啤酒的，站着聊天的、 哎、 对吧。 嗯， 哎，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到这个欧洲了，然后去到这个英国，去到英国，但是也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有关。 嗯， 就是说今年在中国非常火的这个共享单车，首次走出了国门去到了英国。 对，然后是昨天正式登陆了曼彻斯特。 对，在曼彻斯特。那么这次进入这个英国的是我们的这个摩拜单车 啊。 我不知道孔文，就是你会骑单车吗？ 我会骑。而且 你会选吗？你有倾向性吗？ 我会选，我非常有倾向性，我就喜欢刚刚我们进入的这个品牌、 哦、 啊， 就是这个橙色的小橙车。 对对对，橙色的小橙车。因为如果在提到这儿的话，那就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因为我是个人喜欢摩拜，因为我觉得它的车，这个仅从自行车的这个产品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做得很好。 从它的设计上来讲，因为摩拜其实是有很多高科技的这种设计的，比如说它这个全铝的一个车身、 哎、 大家知道那个就是自行车轮胎中间的，原来我们叫 这个，我在我印象当中，因为挺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东西叫辐条 啊，对，差不多。但是现在摩拜用的就是、 啊、 它是金属的， 对对， 是那种应该是超轻的金属， 金属 对、 对。然后它是这什么防爆轮胎啊，什么 轮胎， 什么反正轴转动、 嗯， 总之我知道它那个。它那框反正就不跟着你把一起转。 对，是的、就是就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从一个很低的标准出发点、我们去看它，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它就结实的话就耐用。如果耐用的话、 就是、质量好， 对，质量好，它的这个损坏程度就低。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共享单车都特别好骑、 哎、 比我自己的自行车好骑 啊。那你自行车可能买不贵啊，回来我送你一辆好的。 是的，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共享单车首次进入英国，哇，简直这个大英帝国的这小伙伴们都开心坏了，真的是开心坏了。 哎， 大家首先就是要去尝试，然后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去秀一下他们骑这个中国共享单车的一个体验，然后甚至还有小伙伴呢说，我要这个抢沙发，我要打卡，因为比如说，哎，我发现这个博物馆是第一次有人骑这个中国的这个单车过来，那就拍一张照片。 啊。大家就这种兴奋的心情，就是表示对他的好感和接受，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来大家看一看这个在英国小伙伴们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些骑单车的画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单车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因为单车它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就是车型的设计啊，也会一轮一轮的更替。 据我所知，好像第一代的是最酷的，就是 这个就是 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对，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代产品。 对对对 啊，对，没错。 因为它第一代肯定还是希望通过这些技术去吸引更多人的眼光吧。 哎，没错。 那么有很多小伙伴说了，说本宝宝刚刚第一次骑了共享单车，感觉非常棒。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就是直抒胸臆，然后还有人说人生第一次使用共享单车实在是太有趣了，后边打了三个叹号，是在社交平台上他分享的心情。 当然也有人从这个创业的角度说，中国的这个共享单车是个很好的示范，说它示范了企业是如何让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得更好。 哎，没错， 总之就是一直在夸我们呗。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共享单车到了这个英国之后呢，也是得到了这个当地官方的支持。就是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呢，曼彻斯特的这个警察署也是成为了中国共享单车在英国的首批用户之一。 来给大家看看这张这个警察叔叔们、 哎、 警察叔叔们骑共享单车的一个画面，穿着这个荧光绿色的这个 对对对 制服， 这个特别显眼啊非常好看，很颜色很大，有没有？ 就所有在骑共享单车的人都露出了这个难以抑制的笑容。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因为在这个英国，它是这个世界的大都市，世界的一线的大都市，因为在英国的这个出行成本和拥堵的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 对，其实英国人本身是非常非常爱自行车的。我去英国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大街上就是西装革履，然后穿的非常的正式，然后打扮的就一看就是精心的打扮，还有人穿这种三件套，对吧，衬衣马甲然后西装，然后再骑自行车，领带就顺着那个风飞到自己的脑袋后面去，感觉真超帅。 对对对，那种其实很帅，很有风度的。 对，所以这次共享单车来到英国，应该也说就是满足了英国市民的一个痛点吧。 对， 因为英国的地铁非常的挤，然后乘出租车非常的贵。那这次的共享单车呢，给到英国人的价格是半小时50p。 也就是和人民币是不到5块钱，是吧？ 我乍一听觉得还挺贵的呢，人家要来中国骑就觉得更便宜。 但是它的行驶的距离应该也相对来讲会短一些。是吗？ 中国是一小时1块，是吗？ 1块或者是5毛，有的因为可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的甚至是不收费，或者说给大家发一些这个骑车券。 或者他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各种品牌的共享单车在进入白热化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享福的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了。 对，没错，第一家啊，希望这个在英国的朋友能够有了共享单车，就是这个开心方便，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次这个共享单车第一次去到的是英国的曼彻斯特这个城市。 对， 然后其他的城市就开始卖萌了，比如说伦敦，伦敦就说，什么时候呀中国的共享单车能来到伦敦呢？哎呀，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希望以后在世界各地都能骑到中国的共享单车。 哎，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炫的事情。 对，酷炫的事情，而且是我们这个自己的中国企业走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走到国外，然后得到他们的认可。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共享单车竞争非常的激烈嘛。走出国门去抢占世界市场，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路线。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前段时间我们有一次在做特别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有了第一家牺牲的共享企业单车，最近是已经有， 是重庆的是吗？ 对，最近是有了第二家。 是吗？ 对，有了第二家。 已经进入快速死亡的阶段了。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首先布局的时候是在这个2、3线城市进行的布局，然后匆忙入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摩拜的这一些好的产品设计它是没有的。那比如说这个没有属于自己的 IP， APP。没有自己的 app， 然后这个定位就非常不准，就是大家扫码的这个开锁系统也非常不顺畅。 所以说其实消费者还是很挑剔的。 对，没错， 一次体验不好就意味着你可能失去了一个顾客。 对，但是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损坏率和丢失率。 损坏率和丢失率。总之可能2、3线城市本来城市也很小了，就是大家的需求也没有这个像1线城市这么的旺盛。 对，而且 所以这个盲目的跟风啊。 对，而且就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市场到不到一定的规模，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 好，我们来分享完了这个共享单车去到英国的事情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一条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消息。我知道孔文其实是非常规律的健身的，每周五会打球，对吧？ 嗨，然后每周一次这就不要提了嘛。 那我觉得能坚持也不错。 最近加了一次周一。 哦，真的。 对， 就我经常形容自己的健身叫一暴十寒。 就是这个就是 撑的时候撑死，饿的时候饿死， 就是练一次，哎呀我的天哪，累一次一个礼拜爬不起来，然后第二、 对， 就是肌肉的这个酸痛刚刚过去之后，一看已经下一周了。 对， 是不是？ 总之就是要不然就是今天就是努力起来我自己都害怕，然后就是特别的这个勤奋去练。然后要不然就是懒得我自己都觉得我鄙视我自己。 对， 所以这个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一个小伙伴，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就是来督促大家去健身。那这个设计呢，他其实是把这个健身这件事情和另外一件事情结合起来了。另外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植物。 啊。 嗯，然后他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给你一个这个追踪器，或者是还跟踪了你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板块。 嗯， 如果你去健身呢，你们家的植物才能得到阳光和水，它才能够这个存活下去。 啊，怎么有点这个现实版的这个就是植物大战僵尸，我们就收敛阳光，点小太阳花。 哦，真的是， 是不是？ 真的是， 有没有那种感觉？ 否则一大波僵尸就要来踩踏你的豆子了。 哎，对对对，否则然后你的这个啊和健身器关联的这盆植物就要死翘翘喽。 嗯，天哥说我也是，要不拿来强壮的肌肉。谢谢，能把强壮的三个字删了吗？ 嗯，爽爽爽其实还好。然后就爽，前段时间这个我们俩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之后肌肉酸痛的问题。 嗯， 我说可能按摩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按完摩之后吧，你就困了， 对， 你就不想走了。 然后我就给孔文出了一个点子， 对，孔文就给我出了一个点子，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现在有上门按摩服务啊， 对， 你可以把按摩师请到家里来呀。 上门按摩拯救世界，没有人给我广告费。 可见这个人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勤奋。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智能花器长得什么样。 哦，嗯， 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的系统，好像左边的是在茁壮成长的一个植物， 嗯， 然后右边的呢是一个因为这个主人懒于健身，已经在这个濒死边缘的一个可怜的植物。 嗯，你看这个图片它摆放的比较好，你看左边茁壮成长，这就是我嘛，右边这濒临死亡，这就是你嘛。 我们家的植物还真的都就是命运不是太好，我觉得 是吗？ 对，我们家植物经常就是我出差，然后就唉，总之叫经历一场浩劫吧。 对，它其实这样设计的话也是为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和爽爽，我们说整天把运动挂在水上，但挂在嘴上，但是又不是那么特别能够坚持特别有毅力规律的去做运动的这样一些朋友，提供了一些监督。 对，监督和督促你的这样的手段。 对，没错。 但是我在想哈，就是这个植物可能还不是太刚需，对吧？假如说你要 是 小动物又有点太残忍，假如说你要是不健身， 就把 你家电门关了，把你家水停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符合刚需的一个。 哦，不健身把水停了， 就是不健身你今天就没法洗澡， 没法洗脸。 对， 哎，这倒是一个这个很好的办法， 我觉得会非常的非常的酸爽。 对，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7:57，然后待会儿会有一个整点报时，我们来先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程璧，这首歌的歌名叫防总半岛最南端，总之这个非常的小清新和非常的小众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到微微一笑。 孤单的那棵树啊。 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九八二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Hello， 早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那么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哎，没错，大家也可以啊搜索下载花椒直播平台，在花椒里边搜索这个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3.3万人，欢迎大家跟我们啊互动起来，然后也欢迎大家喜欢我们的话点一点关注，然后 快来起床的小伙伴们刷一圈666666， 对对对，然后 这么多人 了，转发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 让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个热度呀。 对对对，今天早晨其实这个天哥啊早就到了，其实好多朋友是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起还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要谢谢天哥一直在维持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秩序。 哎，对，刚才我们还考虑啊，说要不要给天哥升级一个房管。 给天哥一个这个头衔。 哎，对对对对对， 好，那继续来分享我们好奇头条号的一些内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条消息呢，说的还是跟共享有关的一个概念。 哎， 说的是共享仓库。 共享仓库。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顺理成章，就是迟早都会有的，对不对？共享仓库。 对，其实我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前，会有类似生活的困扰，就比如说家里的东西太多，衣服太多，鞋子太多，真的是没地儿。 你说说你是一多么臭美的人， 真的是没地儿。不是不是， 一般女生才会有这种困扰好吗？ 不是， 衣服太多，鞋子太多。 说明我是一个节约的人，我是一守旧的人，我们家十年八年的衣服全都还有呢，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需要断舍离的人。 对，舍不得扔，然后也没地儿搁，你说这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就放在共享仓库呗。 哎， 嗯，现在说从美国这边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概念了，然后在这个不是这个非常热闹的市中心，而是在城郊的地方租一块地方， 嗯，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柜子，对吧？然后它甚至还有一些高科技的这种管理的手段，比如说你可以远程的来解锁，对吗？ 然后还可以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把你送来的东西拍个照片， 嗯， 然后让你知道就是这个哪个柜子里是什么，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甚至可以说我下个单，然后有人来取你的东西去给你放到你的共享的这个柜子里。 对，或者说是这个，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放到柜子里，但是后来我们思考之后，这个东西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可能真的不需要它了。 嗯 啊，我们也可能就是把它去放到这个二手的这个交易平台啊，或者是说直接去把它捐掉啊，就说实在也没有用处，然后自己也不喜欢，然后把它这个丢掉，然后有专门的人员会来回收。 但是我觉得处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其实也是很耗神的一件事情。 没错。 比如说你说捐东西这件事儿吧，我每年都想我要捐衣服给这个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但是往往就是最后堆了一个季度发现还在那里。 哎，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得比如找一个地址，对吧？你要你还想想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就是特别缺衣服呀，然后你还得叫个快递，然后你还得找个特别大的包，总之呢就是可能这也是我的问题，就是就跟其他的事情相比，有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重要，它可能是我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它就被无限期的拖延了。还有就是你说拿到这个有一些这个二手的平台上去卖哈， 这个更是耗神耗力的。 对，最近我在二手平台上卖两件家具，然后后来忘记了10天没有登录。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昨天登录了一下，发现有好多条留言都说在吗？东西还在吗？ 啊，对， 我看到天哥说他跟982有个起床的约会，这个很浪漫啊。 谢谢天哥，谢谢。 我觉得这句可以做成这个微微一笑的这个片花里的一句话，对吗？ 哎， 特别浪漫。 对对对，这个我们天哥给我们的这句回复我们把它记下来啊，回来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哎，确实是一个 约会。 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刚刚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共享仓库。共享仓库确实会给人们提供很多方便。然后我刚才想到的一点也是它必须得有一个完备的一个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对，技术支持。然后 孔文，你会把什么东西放在这样的地方？ 共享仓库啊。因为家里现在确实是有点不成样子了，我可能如果是真的在我身边的话，现在有一个共享仓库出现的话，我可能就是以家里的整洁和腾出来绝大空间为标准。因为清除一次东西确实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放到共享这个仓库的这些东西，也许他们就永远的从你的生活中就是离开了，就是你再也不会去管它了。然后放了好长时间，你就会觉得哎，算了，那东西不要了吧，然后就直接从共享仓库移到 对，所以说 对吧，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对，所以说我刚才这个提到的一点就是共享仓库它一定要有一个完备的技术支持，就是像我们如果到了共享仓库，仓库也是有这个也是有存量的，如果那每个人在那里的东西全堆在那里，那 听起来觉得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 也会越来越多，仓库也会装不下，那怎么办？ 对，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技术支持，就比如说让堆到仓库里的东西我们再次流转起来，如果说真的是不需要的话，我们就彻底的淘汰它。 你把仓库变成了一个二手市集是吗？ 哎，也不是不可以。对对对。然后呢其实有人会提到一种观点，其实就是现在让自己的生活觉得不是那么紧绷，不是那么特别被很多东西所包裹，那就是做减法，最简单的就是扔东西。 对，扔东西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真的是。然后这个共享仓库呢，其实它想进驻中国，或者说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创业者在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淘宝店主。 因为这个淘宝店主其实他有很大的仓储的问题，比如说卖面膜的小伙伴儿，对吧？他会存储大量的面膜，然后这个仓储呢，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在一线城市，这房价是非常贵的，对吧？你用一平米搁的那个垒的那面膜，这还抵不上这房价呢。 对，而且这个面膜还是一个相对体积很小的一种商品，一种物品。那比如说我们做淘宝的这个商家，做电商的这些商家，如果有一些大件的物品，那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有一件东西，我特想放这共享仓库去 啊。比如说是什么？ 钢琴。就我要搬新家了之后，我发现真没地儿搁，怎么办呀？但是我又不能把钢琴扔了吧？ 哦，我替你保管着。 就大家给我出主意怎么办呀？ 我替你保管。 不是你们家，我觉得已经搁不下一个钢琴了。 我们家可以没有我的床，但是不能没有爽爽的钢琴。 你们家可以在钢琴上垒你的鞋，对吗？好，时间来到了8:10，我们刚好可以对这个今天8:30到9:30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这个时段做一个预告哈。今天的这个8:30会有一个小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会讨论一下这个每次和孔文都会讨论创业的话题。但今天来的这个嘉宾呢，我觉得是90后这一代创业人的一个代表。 对，他身上现在其实聚集了很多的标签儿。比如说这个90后新一代的创业典范，还是网红创业者， 对，真的是非常自带流量的， 对，自带流量 小美女， 然后还是身份最近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又变成了一个美女的投资总裁啊，跨界的程度是非常的大。 总之我们的这位创业者呢，他又是 CEO 又是投资人，然后身兼数职吧，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斜杠青年，slash 什么什么 slash， 就是有好多的身份，多重的身份。然后也可以感觉到就是确实是精力非常的旺盛哈。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天哥也说管他呢是美女就行了啊，放心，绝对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女生创业，90后创业，以及这个各种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吧。 对，没错。我们在下个时段在8:30到9: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儿， 然后大家也可以想想问题，对吧？ 对对对，有什么问题呀、好奇呀，然后都可以来问我们。 然后随风说90后创业有活力，我觉得各个后创业都有活力。 对，各个后这都有活力。那比如说这个，我的印象当中有很多的创业者，甚至是40岁、50岁之后都在创业，都有很大的成就。总之就是，只要你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孔文，你是不是老拿这句话鼓励自己？ 对呀、我就是我就不开始嘛。 跟大家说，就孔文一说到创业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大爽汤。就是 有吗？ 对，会有一点这种，就是会给自己打鸡血，但我觉得特别好。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资讯。下一条说的是全球变暖。但是我们不会关注这么大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呢会落到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说的是全球变暖会让我们以后可能会失去我们心爱的咖啡和巧克力。 对这个事情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孔文，你对于咖啡和巧克力有这个？ 我喜欢巧克力。 哦，你喜欢巧克力？ 对。 但是对咖啡无感。 对对，咖啡。 我喜欢咖啡。 咖啡一般。 一般。 对。 是说这个全球变暖，随着这个可能全球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和提升呢，种植这个咖啡和种植咖啡豆和种植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原料，就是可可豆的这个产地，会越来越小。 就是它这个气候变暖之后，原产地它并不是那么特别适合栽种咖啡豆了。 对，因为我看了一条消息，我才知道是说原来咖啡豆和可可豆的这个它生长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 对， 比如说咖啡豆好像是18到2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就比如说可可豆对湿度还有很大的要求。如果是过于这个干燥的话，也不能结出非常好的这个巧克力豆。 对对对，就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坏处就是因为它产量减少，产量减少，那么我们现在买一杯咖啡啊，比如说这个便宜的可能几块钱十块钱左右，那稍微贵一些的这个几十块钱大家还都能够接受，但是如果说这个产量减少之后，大家想象一下，我就可能真的到时候几百块钱让你喝一杯咖啡，如果说真的是像我们大爽汤这位这个咖啡爱好者每天不喝咖啡就受不了，那成本太高了。 对，就是一个是可能货源会变得非常少， 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喝咖啡或吃巧克力变成了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哎，对， 这怎么能忍？ 对，我们这怎么能忍？ 嗯，我常说，那可是件大事儿，他都喜欢。你说的是这个美女 CEO 还是咖啡这个巧克力呀？ 对，然后还会衍生出来另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如果说啊，刚刚爽爽提到的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咖啡豆，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下，能够保证它一个最大的品质和口味。这个 coco 能够在一个什么湿度下保证它的品质。那如果说真的它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味道就不会发生改变吗？ 一定会。 是吧？ 而且我觉得咖啡和这个巧克力其实还是非常讲究这个口感的，不是说黄瓜萝卜这种我长出来能接大了我就可以，就差不太多。 对，所以说就是 它的口感会比较细腻。 对，所以真的就是有的朋友就我大概了解啊，因为不太喜欢喝咖啡，所以说也不是很懂，但是有的朋友真的是就是会买各种各样的咖啡豆，然后机器，然后 磨豆机， 对，然后自己 手冲咖啡， 对，自己去磨，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为了一杯为了一杯精致的咖啡啊，可以说投入很多会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然后比如说 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生活方式， 对对对，是生活方式。但是你比如对我来说的话，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提神的作用啊，任何一杯咖啡速溶的全都可以，我这个是不讲究的。对，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讲，大爽汤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二手货彤彤说孔文支持你，我从他的名字我能感觉他在支持你什么？ 支持什么？ 就是把共享仓库改成一个二手市集 啊，改成一个叫孔文跳蚤市场。 对。刚才吴航说了，说这个就是巧克力和咖啡要变贵了，这件事情可是件大事儿，确实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气候变暖可能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如果落实到我们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呢，就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真的去懂一下这些知识，懂一下这些原理，然后看看能不能怎么去减缓这个过程。 没错。 大家也刚才也说了，说咖啡好像很多都是在热带，据我所知好像咖啡的产地在全世界有三个，但我记不住是哪三个，我只知道好像有这个南美是产咖啡，这就是比较热的地方。 南美，对，像什么巴西、阿根廷、智利， 对、 还有应该非洲应该也有，是吧？ 吴航说他喝咖啡会困，不知道为啥，你喝太多了。 啊，是这么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就是说这个对咖啡的这种敏感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讲，就是有 抵抗力了。 抗药性，抗咖啡性。 抗药性。 抗咖啡性啊。 好，孔文的收获了一名粉丝。 谢谢。 二手货彤彤说孔文最帅 啊！谢谢彤彤，谢谢支持，也欢迎支持我们的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的这个内容。下一条消息非常的可爱 哦， 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对，这个网站上有好多猫叫。 你跟大家聊你的，我这先给大家就 是说这个 放个背景声， 这个是一个声音设计师，虽然我不知道声音设计师是做什么的哈，是说声音设计师他设计了一个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上放了很多这个猫咪打呼噜的声音。说孔文你学的实在太像了。 像吗？ 你养猫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奶奶养猫，小的时候奶奶养猫，所以说这个对动物宠物小动物的这个最初的印象其实就是猫，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养的猫，真的会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嘛，觉得跟和猫咪在一起玩，然后躺在一起，你会观察它的呼吸啊，这个睡觉啊。 就是有点憨憨的，好像就是他的这个小小的身体全身都在打着呼噜的一种感觉， 特别萌。 对，特别萌。 而且猫咪特别爱睡觉。不过也有人说说这个喜欢猫的人和喜欢狗的人是两种性格。 嗯， 比如喜欢猫的人呢是喜欢去照顾别人， 哦， 喜欢狗的人呢喜欢被别人保护和照顾。 哦， 有这么一种心理学上的这个分类。 嗯， 我们说的这个用来放猫打呼噜的声音的这个网站呢，就一开始这个声音设计师也觉得这个网站我就是做一做，然后我就自己玩一玩这种感觉，但是没想到 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很多的粉丝 哎 来听这些猫咪打呼噜。 因为就本身跟小动物相处，它就是一个很让人放松的事情，而且就是科学研究也确实证明了，养小动物，养猫咪，然后是会给你有分解压力的这个功能。 哦，那真的是，真的是，就是他们说小朋友如果长在一个有宠物的环境里，其实他这个心理问题会减少至少一半。 这样有这样一个数据啊。 然后据说这个网站上的很多这个小伙伴来说，哎呀，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来听一听猫咪打呼噜，能想到我家里的猫 啊， 能觉得特别治愈， 特别治愈。这个有医学研究到什么程度，就是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开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缓解压力，这是有益于你的心血管的健康。对， 怎么有益心血管的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很生气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这个，比如说这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 有一种这个青筋凸起的感觉。 哎，青筋凸起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同样你的血液流速是减慢的。是的。 哦，是吗？ 对对对，就是你的，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全身的气血呀，什么经络呀，处于一个运行不畅的阶段。 看来孔文真是没少做按摩。 当你这个身心愉悦的时候，你没有压力感到放松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顺畅。 哎，就会比较顺畅。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释放你的压力，就会感觉到开心。缓解焦虑。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会建议我身边的朋友条件呢都养一个小动物。 养个小动物。 我自己也特别特别的 想 养一只狗。 但是。你怕养不好。 就总怕像我们家植物一样，就是特别惨，跟了我之后。 是。 而且我对猫咪过敏。 对毛过敏。 我对猫咪过敏，但对狗不过敏。但是狗呢，就需要遛狗，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一直在这个犹豫。 对，因为这个如果说，像它会影响你的休息。那比如说晚上你想睡的时候，它可能在叫，或者说缠着你，让你陪它玩。当你比如说早晨还正在这个熟睡的时候，它这个毛茸茸的小爪子可能就把你挠醒了，它要去下楼。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虽然我对猫咪过敏，但我原来还养过三个月的一只猫。我们家那只猫特别特别的聪明。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在洗手间这个哭鼻子，然后我们家猫咪就会站在洗手间门口。然后露出这种很怜爱的眼神，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误会他了，也可能他只是饿了而已。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开心就好。 对，我开心就好。 对，这个时候天哥也说，他说我不开心的时候看见我们家二哈，就颠颠颠跑过来晃着他的大尾巴，一下我就治愈了。对，二哈这个 宠物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星球上给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之一吧，或者说之一。 对，二哈是一只好狗。 二哈是一个会造反的狗。 二哈是一个好狗。 要慎重，要慎重。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消息吧，这个时段的。 好。 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已出这个，原来出各种这个播放器。 播放器，对。 而出名的这个索尼音乐， 对， 他们要开始重新生产黑胶唱片了。黑胶唱片都已经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年头的一个， 对，有一种厚重感， 有一种厚重感， 对，有一种厚重感。 然后这次他们决定重新去生产黑胶唱片，是因为 年轻人喜欢。 哎，对，其实这个结果大家听到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啊，会不会感到意外。 嗯， 就是年轻人呢，可能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可能现在是更喜欢比如说这个快速简单，然后接受一些碎片化的东西， 科技感的东西。 对，科技感的东西。但是这个大的唱片机，一个黑胶唱片，它这个放完之后我还给它翻一面，恰恰是这种东西在现在看来不被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但反而是年轻人的消费比例占到他们的调查研究当中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呈现增长的趋势，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孔文，你觉得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就是去翻一面啊，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科技感或电子，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音乐嘛，就是黑胶唱片完全是机械的，算是吧。 对，那个老的这个唱片机上面竖着一个大喇叭，其实也 对 看起来， 然后有一个针在那里，就是 对，有的时候如果说放不好的话会滋滋的声音，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大家就喜欢这种滋滋的声音。 对，我觉得是一种啊，天哥也说到了，是返璞归真。 嗯， 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 仪式感， 对，仪式感。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项研究数据啊，就是说现在这个90后年轻人，可能还包括还有更小的朋友，他们就是现在生活方式包括约会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那么以前可能说， 有什么变化？ 哎呦，这个告诉你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前呢，大家，那么我们对比80后和70后，大家可能原来这个大家约会的方式可能就是吃饭、逛街、看电影。最新的一项研究，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个恋爱的方式，第一是开始一段短途旅行。 哇， 对， 上来就这么的， 一个短途旅行， 就感觉就是可以每天都在一起，一下子就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第二，是健身，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健身，可以运动。 我同意。 哎，这个你同意， 这个我特别同意。 然后第三就是打手游。 对，这个我身边也有很多，因为打手游打进了婚姻的殿堂，真的，真有。 但是你相比较来讲，这个三个变化和之前的我们老三样，可能这个吃饭、逛街、看电影，这三样是不是会更有仪式感一些？你觉得？如果你想， 我是觉得。更有效用了，因为它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两个人急速的相互了解，然后去分享一些这个就大家的兴趣点。 对，还有一个更细致的研究，就是针对现在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年轻的女孩，那就比如说单拿吃饭这件事情来讲，那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还停留在一种方式，那比如说我们从某搜索某点评网站或者某点评 APP 上，我们排名靠前，好，那我选择它啊，大家评价不错，那我选择它。但是这个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这个习惯他们也在慢慢的改变，对他们这个东西没有过多的吸引力了。我们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方式知道，那比如说某一个地儿，既好玩又好吃，那么好，我去带我的另一半，带我的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去。去到这里的话，两个人非常注重在这个时候的一种新鲜感、互动感和交流感。 就是他们一起去探秘一个大家都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没看过照片的地方。 对，其实这种变化，我认为在它其实根源的一个原因就是仪式感的上升。 仪式感的上升，我觉得孔文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点啊，确实是大家一想，确实就是那么回事儿，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确实是一些更好的选择，相比于这个老三样，吃饭看电影， 对， 这真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据我所知，这个两个人一起健身，在这个分泌多巴胺的时候，就是就有一个调查说嘛，说 你看是吧， 就是说你要是约你喜欢的人去健身，然后他一旦这大汗淋漓了，他心跳加速，他不知道他这个心跳加速是因为你啊，还是因为这个运动 啊？这事儿十有八九就快成了。 他以为他喜欢你，对，就会这样。 这事儿十有八九就快成了。 大家可以这个不妨一试， 不妨一试。 好，时间来到了8:28，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呢，在 MV 之后，我们就会请到今天的节目嘉宾， 隆重请出我们的嘉宾。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e lost today? cross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re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ing, we'll be fireproof. My use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use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use is yours, the truth's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闯。 大家好，我是孔文，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嗯，欢迎大家。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8:32。那么今天的这个8:30到9:30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有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创业的一些经历。哎，那么在介绍嘉宾之前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画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嗯， 花椒直播啊，在花椒直播里啊，对对，在花椒直播呢，我们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在已经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大家点一点分享，点一点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玉卓。 Hello， 大家好。 稍等稍等，不好意思啊，来玉卓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卓。 这么简单哦。好，那你很长的履历我们交给孔文来帮你念。 哎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嘉宾啊，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玉卓，周玉卓啊，他身上有几个标签，我们再次给大家这个说一下，他是90后新一代创业典范，网红创业者，四美投资的总裁啊。2011年他创办的动漫社团知名度飙升，得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8岁美女创业者的形象，然后成为了一个焦点。13年呢是获得了天使投资， 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提供这个新媒体服务啊，网红培训这样的一些业务。14年呢，创办了自己的爱吃货的 DIY 品牌，他的这个口号呢是改善年轻人的休闲娱乐方式。 嗯，好，哇塞，我一下子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首先谢谢隔壁的小糊涂送了我们一个太阳，我觉得是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玉卓的。然后天哥说好漂亮，吴环说清纯可爱， 哎呦，没错没错， 有人认出来了。玄武说是不是非诚勿扰那个，来， 有人认出来了。 玉卓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 哦，谢谢大家的礼物。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比较眼熟啊，我之前上过非诚勿扰，是当时的18号女嘉宾。然后当时还有一个蛮炫酷的标签，90后最美 CEO。 嗯，今天请到了这个90后最美 CEO 啊， 待会儿我们再来八卦这一段。 哎，我们先来八卦这一段吧。 孔文，孔文能不能稍微搂着他。据我所知，后来这个玉卓也是牵手了一个也是在创业的哈。 你看 好，我们回归正题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这下一段聊啊，下一段聊一段聊 聊非诚勿扰这段。 今天请到玉卓呢，其实我也是跟玉卓约了很久了，然后玉卓最近自己也在做一个这个直播，对吧？他也在做一个直播的节目，专门也是聊创业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我目前呢在做一档节目叫做小美说创业，然后每一期呢会请创投行业的这个大咖来为我们分享一些就业啊创业的经验。然后现在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应该是我们创投行业的第一名了，大概每一期最多的时候呢能有1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观看量。 孔文就觉得我们很不好意思，我们请一个自带100流量的粉。 我们这个小美啊，我们有一次我跟爽爽做到了这个五万多人，不到6万人，我们两个兴奋的就在直播间拍手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982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平台，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年轻，所以现在还在茁壮的成长。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孔文还有王双姐，如果参加非诚勿扰之后，肯定会涨更多的粉，一下子也很容易破100万的。 孔文要不要考虑一下 啊？ 就我们去那个非诚勿扰先吸一些粉，然后再来贡献给982怎么样？ 去孟非老师那儿 吸粉，我们是为了吸粉 哦。 好，我们来回到今天的正题哈，就是其实特别想跟玉卓来聊一聊创业的那些事儿，因为我也认识很多这个创业的小伙伴，但是像玉卓这么年轻就开始创业了，玉卓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创业了？ 我其实是从高中毕业的时候， 高中毕业 啊，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创业是什么。 那个时候是怎么开始的？是因为高考完之后觉得没有事情做，还是一直就有一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想创业，其实它是有很多理由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啊，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本身就是特别不安分，就是骨子里就是比较有那种沸腾的那种热血。然后我们从小呢就是喜欢这方面的东西，像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嘛，然后就喜欢看一些企业家的这样的一个传记，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其实一直都有创业的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呢，高中我们当时的那个学校它比较军事化管理，就是特别的严格，就连对什么学生会啊、社团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导致我这个高中3年就是压抑自己内心的小宇宙。后来等到高中毕业了，我终于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于是一定要就是 感觉变绿巨人了呢。 对，立刻来开始创业。然后于是呢，我当时刚高考结束之后，就带着我的这个高中同学，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然后办了一个动漫社，然后当时参加了我们当时的那个 cosplay 的一个比赛。 动漫社好像是很多大学里都会有的一个社团。 对，但是对于高中生来说还是就是比较 很新鲜的。 对，而且当时那个年代2011年嘛，我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动漫产业还不是很久。 那你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是喜欢动漫吗？还是 并不是，而是因为 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觉得可以赚钱， 觉得是一风口。我的天哪， 果然是天生创业者呢。 对对对对对， 夏日葵说听着有点东北口音，是不是？玉卓是不是来自东北的小伙伴？ 对啊，我是那个哈尔滨人。 哈尔滨人， 但是这哈尔滨人如果不说的话，口音说实话我还真没听出来。 真没听出来。 对对对，然后因为玉卓身体之内蕴藏着很多的能量，但是其实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漂漂亮亮非常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嗯，就是玉卓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直都是她是一个软妹子。 我本来我也不硬啊。 你的内心强大。 但是玉卓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啊，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有三头六臂的这个小美女的感觉。 对，三头六臂，对，这个词说得好。 嗯 啊，然后后来开始创业之后呢，就是觉得动漫是一个机会，是一个风口，然后后来是怎么做的？ 后来其实就是组了一个团队去参加了这个 cosplay 比赛，然后刚好就是当年我们团队里面然后有一些故事，然后被媒体给就是挖掘了出来，然后接受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报道，然后我们就一下子成为了当时2011年最有名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这样一个动漫团队了。然后当时很多像什么三国杀呀这样的公司，然后就来找我们商演，就可以说是就是从团队组建到最后的实现的盈利可能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一个多月就盈利了。 对啊， 赚钱了。那时候还没上大学呢。 对对对，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同学都对大学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憧憬，但是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想的我要怎么把我的心里想做的事情去做好？ 对，就对大学也很有憧憬啊，但是你这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你这个刚高考结束之后到上大学中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对，大概有三个月的 时间，你也不能都用来憧憬吧？ 对， 人家从高考结束到上大学两个月，人就开始赚钱了。 对对对，其实如果单纯的憧憬和你真的把项目做好拿到钱之后，这个时候想法是会不一样的，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其实玉卓就是上大学的那会儿，其实大一的新生去创业开公司的应该还是很少吧。 我其实当时就是当时不是像现在这样就是有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个政策还没有呢。我上大一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还是比较就是传统的这种，所以其实我是上大二的时候才开始重新创业的。我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学校的这个学生会啊、社团啊等等等等20多个部门，可以说是我这个大一把整个这个大学应该体验过的这个各种生活都体验了一遍。然后我是 浓缩了一下大学生活。 对， 然后后面3年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对，然后我大二的时候然后自己创建了一个社团，然后就开始继续搞事情。 继续搞事情。就一开始进来之后呢，我先趟趟路子。好，我都明白了。还是做我的事情吧。 然后小美从大二开始就是应该说是正式有团队了吗？ 对，我大二刚开始刚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是可以自己注册社团，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注册了社团进行招新。但是你想想我这个别的社团人家都成立好多年了，我们社团是新的嘛，所以成立社团的时候刚开始第一年就是并没有招到太多的人，只招到了10多个人吧。我觉得可能是靠我的颜值。 一定是这个样子。 能招到人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们社团刚成立之前什么成绩都没有，这怎么可能能招到人呢？然后但是发展的特别不错。我当时就是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的这样一个想法，当时只是想就是带着这些小伙伴，我们就当时想的是多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丰富一下这个简历，以后好找工作嘛，这是当时最开始的想法。然后我们当时参加了很多像什么安永大学生创意策划大赛，什么华硕校园经营挑战赛，就是等等这种500强的公司举办的这种商业比赛。然后因为我团队人很少嘛，10多个人，然后我带着他们也比较人数比较少，比较好管理，然后也比较上心当时，然后再加上小伙伴能力也特别强啊，我们居然所有的比赛全都拿到了全国前3名的好成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就是认识了我这个天使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你也能接触到这些企业客户嘛，然后我就能够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然后这也是为了我这个开公司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不管是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招募，然后还有这个客户的资源的拓展。 嗯， 玉卓好像创业之路都 感觉就披荆斩棘特别的顺，无论是这个钱啊、人啊、团队啊，好像都这个就是得来的没有那么费功夫的一个感觉哈。我们看到向日葵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好名字。” 嗯，然后对随风还说：“这个我是长春的，支持下东北老乡。” 嗯 嗯。这个、 谢谢小妹哥送了我们一个太阳哈， 谢谢谢谢， 对吗？ 送给玉卓的， 送给玉卓的， 谢谢谢谢谢谢，嗯，对，其实刚才玉卓在这个说他这段经历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然后我没有问他，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在这个过程当中，磨练了团队，然后拓展了自己的人脉， 认识了投资人， 认识了投资人，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对对对，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就是非常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就是我们仅聊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困难？ 嗯，就其实我经历的困难相对来说还是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创业者相比啊，还是就是很顺的。之前命理大师给我算过，说我就是命比较好。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创业者啊，他成功真的是特别难成功。创业成功的概率我觉得也就是1%吧。一般是三种情况我会成功。第一种情况呢是天赋异禀就是真的你就是最强大脑的那种。 嗯，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可以有家里的这种关系的加持，比如说你父母经商的呀，然后或者是没有亲戚什么的， 就是 这样客户。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我这种啊，是什么呢？运势极好。对，要不然真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者真的是特别难成功。 对，玉卓其实从这段话还是非常具有90后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直爽， 特别谦虚、 啊、 我觉得。 对对对，非常直爽，特别谦虚。哎，那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说你带着小伙伴然后一路开始走，就是那个时候你想你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小伙伴们可能跟你志同道合，也有一些想做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都还年轻，都想玩，可能对很多东西都不确定，都充满了未知。那你在带团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困难吗？跟小伙伴 没有，特别是我最开始的这个初始的大二的这个团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哦、 因为刚好我追求的东西也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他们也是因为我可能是就是有这个经营情节的人，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承担时代使命的人、 哦、 他们呢也是就是希望能够丰富自己的阅历啊、经验啊，然后多拿一些奖状以后好就业、啊、还有我们当时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杀手锏，就是呢我带他们去参加这种比赛嘛，比如说当年参加安永的这个比赛，你如果进入了这个就是全国总决赛的话，是由他们那边出钱，然后让你们的团队比如说去上海，他们总部在上海进行这个总决赛，然后全程是报销你这个飞机票啊，然后还有五星酒店的钱的。你想想对于穷学生们来说，能够住五星酒店豪华游而且是免费的，是多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 炫 说的非常实惠、 就是、对，就因为这个创业好像就玉卓的世界一下变得特别的大、 嗯、 然后就不像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略比较封闭啊，然后就是一天就是上课啊、吃饭啊、社团活动就是这样，而玉卓都已经这个和这个社会开始接轨了。 哎、嗯， 而且我觉得玉卓身上一直让我有一点非常好奇，就是我心里感觉那些创业的女生应该都是那种风风火火，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就是那种女强人型的，对吧？ 对， 你管团队啊，你得特别厉害。 嗯 嗯。 但是玉卓就是始终都是这种特小清新的这感觉， 一直是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 嗯、 就是孔文你好不好奇孔那个这个玉卓是怎么管团队的？ 对呀、啊、就是 会训员工吗？ 就不是，就刚才玉卓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一直想到了这个马云。哎呦，这 马云一提 这名我都哆嗦，你知道吗？就是他能提到的就是有共同的愿景， 嗯， 然后所以这个团队当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才会变得不是问题。 嗯 啊啊！ 但是这个天哥说可能是没放开，放开了也特别女强人，是吗？玉卓， 我觉得吧，就是我属于比较反差萌的那种的 啊、 嗯。 对，就是大家印象中这个女强人，霸道女总裁都应该是董明珠那样的啊、但是 对对对， 但是其实就是人嘛，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刚好是比较萌的这一挂， 所以你也会跟团队的人卖萌。 啊，对啊，他们都对我表示很无奈，而且就是我可能就是跟他们就是教训他们的时候也比较温柔比较可爱，所以他们说就其实我训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更痛苦的，就比董明珠骂他的时候他可能是更痛苦的，因为他对我可能会有愧疚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自己欺负了你是吧。 对 我怎么感觉来了一个武林高手，无招胜有招。 对呀、啊、 有没有， 对呀、啊就是化万象于无形。 哎，对 厉害了。 对对，然后还想我们跟玉卓接着聊啊，就是后来可能参加比赛啊团队啊一些都比较顺利， 积累了很多经验，见了很多世面。 那这个拿到投资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就其实我当时是不，就当时大二来说的话啊，是暂时没有考虑要注册公司的，因为当时就是不是现在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一个环境嘛，可能你就是突然要开公司什么的，可能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对，就是这就是当时那个 年代，姑娘家小姑娘的，对吧？ 对，而且还很小，你说你一大二的学生你开什么公司，所以其实当时我是没有想走这一步的啊，但是当时是正好那个投资人，然后他当时 看中你的才华， 觉得我是一个商业奇才。 你为什么说这话自己笑成这样？ 因为就是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因为我一般说这种话会脸红。对，就是他觉得我还是，我给他讲了我第一次创业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觉得一般这种投资人他会比较看好像这种你之前有过成功的创业经验的这种人，然后他觉得我这个人的就是思想啊什么的还是比较适合以后创业的，然后所以呢其实是他鼓励我就是要把这个钱投给我开公司的，就别人创业可能是这个自己已经创业了，然后到处找不着钱，然后我这个是本来不想创业，人家非得给钱把钱给我。 你看看 气死我， 人家这个投资人拿着就是硬塞的那种。 赶紧揣起来，别人没看见， 赶紧揣起来说的让其他的创业者情何以堪呢。 对呀， 随风说创业改变了你，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改变，这是一定的。我觉得创业对人的改变是非常大也是非常迅速的。 对，然后天哥就是给了玉卓这个招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化骨绵掌， 特别的准确。 对， 化骨猛掌， 化骨 猛掌柜。这个玉卓的这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 对，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跳跃的来聊一下。 聊哪儿？聊非诚勿扰？ 不。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就是好像后来就玉卓做的主要的几个业务吧，就一开始拿到这笔投资其实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业务 啊？我们刚开始是做给企业做这种校园的活动， 就是其实还是跟大学生离得非常近的。 对，因为当时我因为你要创业肯定是要看手里的资源嘛，然后我当时 悠着点 我当时就是在做比赛的时候接触到这些企业客户，他们每年就是有这个做校园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而我刚好呢在参加这些比赛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各个学校的精英，就是到全国总决赛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相当于是把这些资源划了然后就是自己专门给这些企业然后做这个校园活动 其实校园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很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大学生比较容易被影响嘛然后如果一旦形成了什么样的消费习惯可能就会就是一生 对这个时候必须要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呢是6月26号开播的一档这个可视化的全媒体电台新型的一个电台而且呢在开播那天呢我们成立了一个玉卓我跟你说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青春高校联盟然后和北京市所有的高校我们都会有这个合作啊到时候这个我们能不能有合作的机会呢 对孔文昨天问我呢说这个小周总缺人吗 你要跳槽过来吗 不是我看就是你那儿跟我们对接一些什么业务因为我们现在有电台的青春联盟包括其实前段时间也和这个首师啊包括人大呀这个包括这个中传媒大学都开展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个节目之后再聊啊 应该我们也会这个将 北京，起码北京的高校把这些力量结合起来。 对， 但人家玉卓这还是第一笔，这是相当于第二次业务吧，但是好像后来又很快就转型了，对吗？ 好像玉卓做的早 对，玉卓做太早了实在是。 嗯，但我说一下就是校园活动这一块啊，然后我当时创业的思路就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创业的思路不管是从第一次也好，包括一直做到现在也好，一直都是 to B 来收费的。就虽然我做的是大学生市场，可是我和其他的这种大学生创业者不一样的是，他们总是想着各种办法赚学生的钱。 嗯，他们是 to C 的。 对对对， 面对消费者去收费。 对，但是我一直都是 to B 的，因为我不好意思收同学的钱。 你好意思问企业家要钱？ 对，然后当时做的校园活动，就其实说公司后来转型，它也不是转型，只不过是增加了业务而已。然后我当时又发现了一个机会啊，也是在和企业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是2012年啊，然后像咱们的这个新媒体刚刚发展起来，就是微信公众账号这种，然后很多企业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运营需求的，所以我们当时公司业务里又加了新媒体运营的这一项。 新媒体运营， 对，当时还很新，不像现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已经烂大街了啊。当时你要找一个人能够做好这个，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应该怎么做，微博应该怎么运营。然后你要是想找这么招聘找这么一个人的话，还是蛮难的。而且一般企业的话，他比如说我们合作的这个大客户中国电信啊，他一般是喜欢就是自己有个这样的什么是这么一个部门，然后呢， 你们帮电信做微信公众号啊？ 啊，对啊， 太厉害了。 然后有这么一个部门，然后呢，再外包给一家公司，一般是通过竞标的方式啊，招标公开招标的方式。 眼光特别的准，动作特别的快，是不是？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商业奇才孔文？ 对对对。哎，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就会断定这个，比如说这个微信公号啊，或者说这个微博运营，你把它断定为一项业务？如果说那个时候你已经成立公司的话，做一个这样的决策，对公司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对，因为当时发现了这个机会嘛，我觉得创业它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像这种呢就是遇到了特别好的这个发现了特别好的 机会， 对，它其实也是踩了一个风口。 风口这个词儿今天学到了 真的就很重要很重要。 现在有什么风口？ 已经两回了 现在有什么风口？ 现在有什么风口？ 感觉每次我感受到风口都过了呢 现在那个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短视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直播其实也可以，但是它稍微有一点走下坡路了。 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哈。小美之后又做了一些跟这个网红培训有关的业务，然后以及后来又开始做投资人了。应该说是不断的在跨界，而且我觉得玉卓有一个特点，就是玉卓是发现了什么机会之后马上就会改变，而不是说像很多的这个创业者他会纠结性价比，或者说我改变的一个成本是多高。玉卓是我马上就开始做了，对不对？是很有行动力的。 对，因为你纠结的那个时间你就错过了，真的特别容易错过。你看我从高中的那次创业，我从组建团队到最后开始盈利，它就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假期这两三个月的时间，你要不干这件事情，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了。 那你会觉得非常遗憾吗？ 对啊对，我是这种人，就是我不会为了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没做好而后悔，但是我会因为没有做这件事情而后悔。 说的对，说的对。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马上会有一个这个整点的报时，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然后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玉卓之后做了哪一些有意思的项目，以及他去参加《非诚勿扰》的 一些故事 的事儿。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y goodbye to safe and sound? What if we're hard to find? What if we lost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sipping on sky, sipping waterfalls. My use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the truth's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use, my use, my use, my youth is yours. What if we start to drive?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What if body, time is old?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e, we'll be fireproof. My use is yours, tripping on sky, sipping waterfalls.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秀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呢，来请到了一位，虽然是软妹子，但是重量级的这个嘉宾， 哎、 对不 对？ 对， 自带标签、自带流量的、自带粉的九零后创业者， 九零后、 啊、创业的 最美 CEO 啊、 嗯， 最美 CEO， 网红创业者，还是一个投资总裁周玉卓，欢迎玉卓， 欢迎 玉卓， 呱唧呱唧 ，Hello， 大家好， 嗯。那刚刚上一个时段呢，其实我们跟玉卓分享了很多，我觉得是他算是一个创业早期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在这个在打磨技能的一个阶段。 嗯、对 对 对, 对， 一般就是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呢，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是都不太够聊，因为我们就挖的特别深，就使劲刨刨刨刨刨，现在刚刨到这个很浅 挖个坑埋点土 的程度，嗯嗯 嗯， 对，然后啊，随风也说是自带体系的美女，哎，没错。 自带体系。 你这来创业的小伙伴都太有故事了， 对， 真的太有故事了。前半个时段我们刚刚留了一个小小尾巴，然后说这个玉卓呢，其实后来，因为玉卓一直以来就是他从开始组建团队，他也说，这个就是有人支持其实特别重要，而且有人知道其实特别重要。后来玉卓可能也是又发现了一个风口，就是网红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你发现的一个风口？ 对，你知道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怎么发现？ 当时2016年我参加了《非诚勿扰》，然后呢，一不小心就是涨了好多粉，然后我当时就是所有的账号啊，包括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再有个人微信，还有这个短视频，还有直播平台等等，所有平台加起来大概是涨了100万的粉丝。 哇！ 然后当时在《非诚勿扰》和我牵手的那个男嘉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 北大的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是做直播平台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俩两个创业者从《非诚勿扰》上牵手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商量一下两个公司怎么合作。 创业者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的， 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对，人家下来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去吃饭啊、看电影啊，到我们俩这儿，商量一下两个公司怎么合作， 聊聊项目， 聊聊项目， 聊聊项目。终于聊到了这个《非诚勿扰》的环节了哈。 嗯， 这个我知道，玉卓当时去《非诚勿扰》也是因为创业很难交到男朋友。 对呀、真的是太困难了。 孔文，你觉得意外吗？ 我不觉得意外，因为我觉得，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创业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你的想法、精力、执行，然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正常， 对，我现在觉得《非诚勿扰》挺好 啊， 你看，又能找合作伙伴。又能谈项目，又能找男朋友，还能吸粉儿。 不，《非诚勿扰》这个我们也有，我们有博虎点秋香， 我们有博虎点秋香。 对 对 对，玉卓，我们在这个 每天晚上7:30到8:00， 对对，7:30到8:00也是一档这个在北京，然后真实的视频的交友节目，叫《博虎点秋香》啊。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 来参加一下 ， 大家也可以来这个谈项目。 哎，对对对，等那个玉卓如果哪天来我们嘉宾的时候，我们这个隆重的之前，我们做出一下这个推介和宣传。 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后来这个直播平台合作的事儿吧。 然后后来呢，就是正好我也有一些粉丝，然后我是当时是为了支持他嘛。然后其实啊，在此之前我一直都觉得直播是一个挺 low 的事情。因为可能是会受到一些就是之前看了一些直播平台，他们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 对， 就会有很多就不健康的东西啊，或者是就是 辣眼睛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词 辣眼睛 用得好，真的是辣眼睛。然后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所以一直都没有做直播。当时虽然有很多粉丝就是想跟我聊天嘛，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开直播啊什么的，以前一直觉得很 low。后来呢，我就是，但是你要支持你这个跟你牵手的男嘉宾嘛，我开始是为了支持他，然后就是才在他的直播平台上象征性的直播了一下，然后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效果特别的好。 对，就是根本不是，就是你的直播间什么内容啊，就其实是你自己来决定的，并不是说你那个所有的直播间都要拉眼睛。然后我就平时跟粉丝分享一下自己创业的还有工作的一些心得啊什么的，反馈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当时王月的那个直播平台，它是属于一个校园直播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比较纯净，然后也比较适合我，然后就做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商量一下，就是我的公司再加一块业务，就是做网红经济这一块，然后孵化培养一些那个网红，然后在他的平台上直播。当时为什么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呢？当然就是因为为了要支持他，这个仅占很小的原因。更大的原因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风口嘛，然后第三 巨大的经济诱惑，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对，所以你在2016年其实如果做网红经济是非常好赚钱的。 2016年， 对，现在已经晚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些就是小伙伴大多数都会有这么 么一个经历，就是一开始会对直播呀，对网红，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小偏见。但是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网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明星啊，对吧？如果是在七八十年代，那他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可能 诗人，就叫比如说那个时候流行的可能 诗人，可能是说比较叛逆的人， 对，然后对，然后八九十年代可能就是叫少年作家，对吧？韩寒他们就是那时候的网红啊， 没错没错没错， 郭敬明啊，那到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人中的很有名气的有影响力的年轻人就叫网红， 对，没错。这个时候爱丽丝儿小丝儿这个花椒小丝丝花椒直播平台，他说听玉卓讲创业都不想出门了，出门没网了。玉卓确实讲的非常非常的有干货， 太有故事， 有干货，对， 又给我们讲到了第三个风口。 哎，对，直播啊，那其实就是你在这个直播网红这个业务上，你是想打造什么样的网红呢？在你的这个体系之内？ 哦，我当然是想打造一个像我一样，不行了，我又开始脸红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我想打造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网红。因为我个人还是就是这个是个人理念的事情啊，我觉得女孩子美首先。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的重要的是你不能光美，你还要有才华啊，这个也是我就是我个人一直追求的，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公司的网红没有一个是这种整容脸锥子脸啊，全都是这个小清新小可爱，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你是一个风格的这种， 对对对，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我好朋友也有做这个网红经纪公司的他们的这个招的网红都跟这个创始人是一个风格，特别奇怪，特别奇怪。 虽然 真的有这个规律， 也会有一个 就同性相，就是对、一样的人会往一起扎堆嘛。 对对对， 这个我真的很好奇，网红是怎么培养？你看看咱们的这个孔文有什么空间吗？他能走什么路线？ 他现在就已经是网红了呀。 粉太少，粉太少。 对，那这个就是自己旗下的公司，这些，他们是直播一些什么内容呢？比如说这个是唱的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跳舞、器乐，还是能跟大家去聊一些东西，讲一些什么东西比较有内容。 一般这个网红经纪公司呢，它都是就是多条线都会做就是招上来一个网红之后呢，然后他会看这个网红更适合发展哪个方向一般啊，就目前来讲的话，这个乐器网红会比较受欢迎，在这种对，在这种秀场直播平台啊，然后呢，其次就是跳舞然后还有那个唱歌还有聊天也还蛮受欢迎的。 那这个像乐器网红这个就很难培养了，对吧？他得从小学，哪方面的技能是可以通过你们的培养得到了这个质的飞跃的？ 说话方式、 对，因为你快教教我们。 这个就可能就是咱们知识性的这个直播和他们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啊。然后如果是咱们这种作为知识性的平台的话，你们可以像这个小美说创业我这档节目一样，就是引导粉，就是比如说送粉丝礼物，然后做这种活动来引导粉丝，就是刷礼物啊，提高这个房间的气氛啊。像我们的栏目每期会有赞助，最近几期都是手机啊。我们设的规则是谁刷礼物今天刷的最多，手机就送给谁然后所以就嘟嘟嘟嘟粉丝，然后就开始刷礼物，然后我们人气也直接顶到上面了然后还有一个知识性网红可以涨粉的地方，就是多请流量大 V 然后你们以流量置换的方式进行合作就是这个大 V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然后让大 V 就是他把粉丝带过来然后你们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帮他做推广对对对，这个属于流量置换但是对于就是其他的这种才艺类型的主播来讲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是需要比如说撒撒娇什么的这种方式 撒娇培训 撒娇女人最好命， 这也是一项技能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能感觉到就是玉卓特别有互联网思维就完全就是这个年代最适合创业的那群人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又要讲到这个玉卓的一个新身份了 新身份 这个身份我都没跟玉卓聊过呢就是投资人 嗯，对，所以说自己运气好吗？其实当时是具体怎么回事呢？我是怎么来安美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自己的公司就是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但是我当时手里就你有这么多网红，你是有大量的流量的，然后你这个流量如果不变现的话，就其实是一种浪费，所以当时我是想融资，然后拍一些什么网络大电影啊等等这种的，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像网络大电影啊、网剧啊，他们是按这个点击付费的，你一次点击大概是几块钱这样的。 对， 但是 可以，他刚开始会给你看，比如说五分钟，对吧？然后你如果觉得好，你再付费。 对。但是如果我们以就是短视频的这种方式来让我们的这个网红他去这个就是做短视频来变现的话，他其实是按自媒体的分成来分的，他可能就像今日头条几千个点击，然后才几毛钱啊、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时是想融资拍这个网络大电影和网剧的然后我就来到了这家投资公司然后恩美呢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然后当时他是决定要投我们的，但是正好啊赶上他们当时公司缺人而我呢正好有意向想要以后往这个投资圈发展，所以呢我就暂时想要留下来然后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同期就其实现在是属于创业者和投资人两重身份嘛同时也是在筹备网剧网大这件事情 我觉得网剧网大又是另一个风口了我之前还认识了一个就是也是在拍网剧的就是现在就是拍网剧网大和拍就是我们院线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个拍网剧网大的是最赚钱的就是它的盈利和这个钱今天流动的速度都会非常非常的快所以玉卓下一步这个网络大电影是拍什么题材 我们想以小美术创业这个 IP 拍 自己的 IP 对的，其实当时是这么回事当时为什么我叫小美呢因为我当时来了恩美嘛，加入了恩美，本来小美术创业我是给公司做的一个微博然后正好我想以拟人化的形式嘛，不想就是这个微博账号叫什么恩美投资什么的，这样呢可能觉得硬邦邦的，然后所以我们 就是想以第一人称的这种感觉， 对，我们公司账号叫小美术创业结果万万没想到做的太好了 然后大家都开始叫你小美了 就是做得太好了，你们这个观看量，直播的观看量啊，粉丝的增长量啊，都是就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直接你把这个 IP 直接就是继续把它发展下去其实更好一点 哎，其实现在有的比如说创业者可能会，尤其是互联网创业者可能会感叹这个在网络上现在获客很难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看它是什么产 啊，什么行业，什么产品是吧？ 那获粉丝难吗？还好。 看人，就是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机会。有的人呢吧，他就特别招人喜欢。就是。 比如说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心里想说呢？ 就比如说我了，哎，我又脸红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完了要掉粉了。 不会的。 但是孔文的脸比玉卓红多了。 大家看一下，你看。 你不知道怎么特别的红。天哥问说爽爽你会撒娇吗？我当然会，可是我就不跟你撒娇。 哦，你看你天哥你是不是这个哪是不是还不到位啊？那我再单聊一下。 单聊一下。刚才分享了这个小美一路以来的这个现在终于是从这个 CEO 变成了这个投资人了。 哎，对。 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小美你做这个 CEO 的时候大家会叫你周总吗？ 不会啊。 不会啊，他叫你就叫你玉卓。 叫的比较多了，有的可能管我叫那个小玉姐、小卓姐、玉卓姐，但是都很奇怪，因为一般管我叫什么什么姐的人都比我大。 现在终于做投资人了。其实孔文对这个领域也非常感兴趣，我们都很感兴趣，就是下一个风口，或者说现在投资人会给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些风口、什么样的一些行业拿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创投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些我们叫寒冬吧，对吧？就是这个投融资的速度不是很快的一个阶段，好像现在在慢慢的回暖，但是这些投资人大家给钱还是会非常的谨慎，对不对？ 对，或者说你们的这个现在手头上最关注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主投什么领域？ 嗯，那我一般我们公司主投的领域和现在整个投资圈就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是还是关注比较相同的方向的，比如说今年比较看好这个企业服务，消费升级，教育。人工智能，大概是这么几个方向，就是今年会看的比较多， 还是这个 to B 的。 to B 的，孔文肖向哪个方向发展？ 这个我呀，我琢磨琢磨啊，我这个现在。 你还是省点力当个网红吧。 对，我是。 对，咱们明明有颜值，为什么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为什么要靠才华呢？ 不行，小美，你刚说过了，美不行，还得有才华，就都得有，对吗？ 对啊，小美你都这样，那我也要这样。 其实现在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创业啊，能感觉到就是玉卓对于创业有非常多的心得，但是玉卓身上的这么多的标签，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标签我们一直没有聊到，就是女生创业， 女性创业者，女孩子。 我觉得女生创业可能还是要比男生难一点吧，还是说有优势？ 有优势也有劣势吧。比如说这个先说劣势啊，劣势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还有体力上的这个劣势啊，真的就是你真的加班啊什么的，就是各种体力上的事情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跟男生抗衡的。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虽然现在就是号召什么男女平等啊等等的，但是还是会往往在一些时候会有对这个女性创业者的歧视啊，也虽然没有就是放在明面上说，但是很可能有一些投资机构，他们可能投女性创业者会比较慎重，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女性创业者，她除了有创业的这种身份以外呢，她还要顾全家庭，所以她是会对这块儿，她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存在一定的疑虑的， 就是比如说，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对，因为我也见过很多这种，就是在做一个项目，然后怀孕了，对吧？然后 对，切身体验嘛。 对，就是确实是挺耽误事儿的，对吗？ 对，而且女生好像天性就比较喜欢享乐，她很有可能创业创着创着觉得累了，她不创了。然后你说你又不能说她什么，人家 对对对， 更要生活， 对对对， 不能只有工作。但是我也听说有很多这个投资机构还是比较喜欢给这个美女创业者投资的。对吧？ 对，女性她有的优势就是，她可能比较细致，比较谨慎啊，包括女性投资人也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女性投资人她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创业者也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我先说一下我身边这个高富帅们创业者他们是什么样的啊？他们一般烧钱烧的比较快啊，然后 就比较冲动， 对他们比较。就是比较有勇，比较勇敢吧，就是你这个钱花了就花了，而且可能会 有勇无谋的感觉， 会比较大方，对，就是比如说他租高大上的办公室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创业前期来说是很费钱的，然后女性创业者呢，我一般都精打细算，做一个抠门的老板，对，花每一分钱的时候都比较谨慎， 对，投资人比较负责任。 就是就不太追求这个，不是非常追求这个面子上的一些这个虚招，然后比较讲求这个实际，这可能是女性创业者的一个优势啊。但是也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创业之路了，大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说如何平衡创业和生活。这一点玉卓， 小美生活当中喜欢干些什么？ 其实，你问任何一个女性创业者啊，我觉得他们的答案都是啊，我好像没有什么生活。 其实我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似乎能预感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在《非诚勿扰》上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就是网友的评价，包括孟爷爷评价说你为什么聊的每个话题都是跟工作有关？你平时没有休闲娱乐的活动吗？因为别我发现别的女嘉宾聊的都是去潜水啊，然后去那个哪旅游啊，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都是哎，请说一下你现在做的项目，这就很尴尬。但是就其实对于大多数女性创业者来说，她其实是没有生活的啊。我平时看个电影什么的都很少，然后包括这个休息睡眠的时间也很少。 但其实 恰恰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小美的快乐也是融入在其中的， 是有很大成就感的，不是那些小的享乐可以带来的。 哎， 而且你看她这选男朋友的标准也找一创业，两人都忙。 哎，对，这个，如果说以后啊，就是以后的另一半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为我们这个以后你能来我们的博户点秋香节目，我们做一个。 刚才有小伙伴问呢， 做一个预热啊， 对， 对以后的另一半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啊，我是首先啊，他一定是创投行业的，这样比较有共同语言。 还是工作，小美。 然后第二点呢吧，就其实我没有之前没有说，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 啊， 第一次， 对， 第一次， 因为这个要求呢，他可能是有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我比较喜欢娘一点的男孩子。 哦。就是比较清秀，比较清秀的这个。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比较清秀啊，比较细致啊，细心啊，生活当中这样一些男生。 对，比较喜欢温柔啊一点的男孩子，因为虽然可能我 外就是比较韩范儿的那种， 我外表 白嫩 萌妹子，但内心女汉子。 喜欢一个花样美男。 对，然后可能会希望他内心能够温柔一点吧。然后自从啊，我跟我的员工说过这个问题，我喜欢娘一点的男孩子之后呢，以前他们数数都是这样的，一二三，后来自从我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已经改成了这样，一二三，兰花指。 员工们也不容易呀、啊、为了投其所好。 员工们也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就是新一代的这些明星吧，就是都是有一点这种，对吧，有一点我觉得都是反正现在这个性别也比较模糊了，对吧，这个女生也可以很帅气，男生也可以很秀气。 对，反正就是嗨，就是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对，各有所爱。 对， 而且这个反差萌有的时候看不出来，比如说刚才玉卓说她内心是个女汉子的，这真看不出来。 对，但是这个啊， 但是我觉得比那种外表女汉子内心软妹子还是要有优势。 对，这个我要跟玉卓说一下，就是有一句广告词叫做男人不只有一面。嗯，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这个随风在说明星创业法，没错啊。向日葵说马上又要结束了，没错，我们的节目很快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再问问玉卓，就是现在一切都在正式的轨道上，然后事情也都很顺利，大的规划和方向以后怎么想，还是说走一步看一步？ 大的规划就是自己的创业嘛，然后继续拍这个网大和网剧，就是去我其实创业者。 你会做女主角吗？你会去演？ 也很有可能，很 有 可 能。 对，然后就是创业这方面，就是还是想去探索更多的未知的可能啊。其实投资人和创业者两个身份，我其实是更喜欢创业者这个身份的，因为比较喜欢去改变、征服世界的感觉。 征服世界。 对，但是投资人也是我。就是他和创业者不就是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思路和方向，对。然后做投资人呢，他也可以丰富我的这个创业的这样一个思路，然后而且就可能做到我这个阶段，我想帮助更多我身边的小伙伴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也成长起来，就是和我一样，然后做一个就是比较顺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吧。然后这个就是做投资人身份，然后想以后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更多的创业者 啊。非常棒，非常棒。 我们就等待这个小美的这个网大上映了。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选男主的话，也会选那种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找以后另一半的那个， 先把孔文放在那个 对 备选的那个， 可以啊 那个标准，比如说这个很清秀啊，然后这个很温柔的这些男生， 我觉得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对 啊，像什么阳刚一些的，就比如说什么类似于这个像吴京啊， 郝云这种， 对，就这种这个比较硬一点的，这种男演员 啊，我 会不会选择？ 我可能还是更偏向于喜欢 坚持自己的。 对，因为我想象中的这个王子，他就是那个形象的 啊。但是虽然说身骑白马高高大大，但是一定也要温柔。 好，我们就等待这个玉镯的这个网大上映， 哎， 然后来可以，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做网大的一些经验。 对，然后呢，也祝愿玉镯的项目啊做得非常顺利，然后也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 一直美美的， 美美的。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也谢谢玉镯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明天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7:30到9:30的这个时段，我们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 拜拜。